心之科学，人类快乐全心思，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心理科学强健心智，快乐是成就，伴你去解愁，辅导心理学家，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辅导心理学家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就系逢星期六嘅三点钟至到四点钟下昼嘅心之科学。咁大家我谂都知道啦，睇完一个月啦，四集之后都知道呢个节目咧系完全系讲紧心理学点样剖析咧身边嘅人和事嘅。咁咧今日咧就到我哋嘅零负天下人啦。咁咧我哋其实咧就有四个单元嘅。咁每个月嘅第一个礼拜就我哋零负天下人就讲咧。心理學點樣去剖析一啲嘅時事或者一啲熱門話題嘅？咁啊，跟住第二個單元咧就係講老細揾食啫。咁啊，你就知道咧係講關於啲打工嘅求生技巧嘅。第三個禮拜咧，我哋就叫論盡家教學，就係講家長啦、學校啦、學生啦、校園啦，即係心理學點樣擺喺呢一度咧咁樣嘅情況嘅應用喺呢一度。咁最後咧就係企業大學堂。咁啊，講下大家學嘢嘅時候點樣先至為之學得好，或者唔同嘅手法去做所謂嘅企業教育嘅，係啦。咁咧就有唔同嘅心理學家。咁啊，今個禮拜我哋就講熱門話題就係零負天下人啦。咁啊，先介紹我自己先。咁我叫做阿 Miu 啦，黃仲遠。咁我就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嚟嘅。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Jasmine， 我叫方婷，係輔導心理學家嚟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 Thomas 陈海荣，咁都是辅导心理学家嚟嘅。 系啦，咁大家今日见到我哋咧，就应该同上个礼拜咧就嗰四集咧就有啲唔同嘅。咁当然就好有原因啦。第一样嘢就系我哋个 background 系唔同咗啦。OK， 咁唔系我哋特登系因为太闷，所以要即刻咁快换 background 嘅。系啦，纯粹咧就系因为咧疫情嘅关系，咁我哋就咁样咧可能会隔得开少少咁嗰只啦，同埋就。可能咁樣嘅操作就會係好啲嘅，再加上我哋又要即係戴口罩咧咁樣，咁所以咧有呢幾樣唔同嘅，咁因為呢段時間都當道緊嘅，所以咧我哋今日個話題咧又講熱話嘛，係咪？都同呢一個防疫同埋疫情係非常之有關係嘅。咁我哋個題目咧就係防疫疲勞啦。咁即係話咧防下疫咧，都覺得唔好搞咁多嘢啦，或者係完全放鬆曬。咁其實之前咧。應該喺一段時間之前，阿袁國勇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大家就開始防疫疲勞啦。父親節嘅時候就蜂擁出嚟就食嘢啊、行街啊、好逼啊咁嗰只嘅情況嘅。咁睇起上嚟就有呢個嘅現象出現啦。咁我想問一下，即大家有冇咁嘅現象出現先？有冇呢個防疫疲勞嘅情況咧？ 其實真係感覺到咧，之前嗰幾個禮拜咧，可能因為政府都有一啲相應嘅措施啊，去檢測一啲嚟香港嘅外來嘅人啦。咁可能個心理感覺上，同埋有好多人冇本土確診嘛，咁你就會覺得，咦？咁只要我冇出過去，啲人冇喺出面翻嚟，咁就好安全啦。咁開始咧，我聽到身邊啲朋友或者個案咧，就星期六日去 book 酒店去玩啊。食大餐啊，同啲小朋友去游水啊，跟住約親戚聚會啊，因為可能個心理感覺上咧，其實呢排即係前面嗰排都係開始穩定嘅， 都係唔危險嘅。嗰陣時啲酒店都係咁。係咁 sell 咧，係去唔知住一晚定兩晚，跟住又好平，又俾你食佢個 buffet 啊，又做好多嘢咁樣嗰只噶嘛，係咯。咁的而且確嗰時係放鬆咗好多嘅。咁你自己有冇去先？你自己有冇放鬆？ 我去咗一個 weekend 啊，我入咗愉景灣。 係咩話咁爽啊？咁你到啲起碼嗰度都少人啲嘅， 但係唔係咯？那個泳池係有100人。所以我戴口罩保護你哋啊！兩個禮拜之前 非常多人嘅嗰個情況， 非常多小朋友，因為咧我都理解，其實可能好多家長咧，佢哋小朋友喺屋企，香港空間唔大啦，咁又即係翻學嘅時間少咗，或者其實好多時候又唔可以帶佢出街好多地方玩，咁就想帶佢去即係可能佢哋覺得少人啲嘅地方，即係租個酒店啊，或者自己有間房玩咁樣咯。咁所以就呢個情況會出現啊。Thomas 咧？ 都我自己就冇乜疲劳嘅，因为我通常都系缩喺屋企嗰种人嚟嘅。 即系你本身就宅开嘅，即系 啦，对我嚟讲咧冇乜所谓。 即系你出房就已经叫做好进取 出街噶啦，落街都要去旅行咁滞嗰啲嚟。咁但即系我，但系都系嘅，见到身边嘅人咧就系闷咗好耐啦，饿咗好耐啦，咁出去玩啦，出去行山啊，去酒店啊 ，kit club 都有，甚至乎我隔篱屋系打麻雀啦，约埋同埋去宵夜食啦，咁样都会见过。即係所以見到大家其實所謂嘅疲勞背後其實似係啦，我有啲好內心嘅渴望，有啲嘅慾望，我終於忍唔住 要爆啦， 而身邊好似冇人話俾我知可以爆，但望落似乎都爆得喎，爆住先啦，咁咁嘣一聲咪爆出嚟。 喂，個關鍵係得意，即係嗰個情況就係、是，即係點解自己會咁樣去 judge 咧？哦，即係例如。數據雖然都係話俾你知，趨向比較好，但係嗰時都講過話係一定要28日噶嘛，係咪？咁我哋應該係未試過一次最近咯，冇記錯22定24日咁上下，咁、未試過噶嘛，咁即係話數據上其實某程度上咧仲未合規格噶嘛，但係咧人本身咧就已經喺呢個時間裏邊咧就已經。judge 咗，做咗一個判斷，佢哋自己就覺得可以去鬆啦。咁嗰只，其實呢個判斷其實都真係幾唔客觀喎。係咪？即係我意思係即係話，其實防疫疲勞好明顯係一個主觀上嘅一個自己嘅嘅判斷。而呢個判斷咧，未必係根據當其時嘅環境或者個實際情況需要。而定嘅係自己嘅心理上個影響嘅， 係係咪？係或者我覺得係兩方面睇，一就係客觀嘅數據，好似就嚟得啦噃，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客觀嘅嘢啦。OK， 有數得計嘅。咁但係主觀嗰方面就咁我平時眼見嘅咧，我即係平時生活上接觸嘅嘢咧，係咪真係好似咁嚴重咧？咁樣咁，所以兩樣嘢加埋一齊嘅時間，就好容易出現嗰個所謂疲勞，因為我自己撳咗自己。And then， 望下出面講得好嚴重，但我眼見又好似唔係咁樣樣喎，咁於是就，咁嗰個內心嘅衝突啦，糾結就嘣一聲出嚟， 都 好似咁樣樣嘅。 同埋嗰個數據咧，俾到佢一個 confirmation bias， 係啊係啊， 即係個確認偏見，覺得喂，咪就係咯，跌緊啦，而且跌咗好多啦， 少少嘅咋， 冇嘢噶啦，係咪？即係呢一個就更加加強咗，咁兩方面都會有。 同埋按比例其實係少噶嘛，700万人咁，可能100几十个或者一日兩三個，你會覺得哇，700万分之幾仲少過我中六合彩，咁點會咁好彩啊？即係冇我份嘅咁樣。 真係而家大家都要冇咁諗咧，即係話都唔係多得好緊要啫，有冇咧？ 我諗個別某一啲人可能有嘅，我分享個例子俾大家聽下咧，就係、是、我一個朋友咧同我講啦，好嬲咁同我講話咧，佢屋企人其實之前曾經同過咧一個即係確診者食飯，咁啊個幾禮拜之前啦，咁都約咗佢食飯，咁但係咧當佢知道自己嗰個朋友確診咗之後咧，就冇取消同屋企人嘅飯局喎，咁俾個朋友發現咗咧，佢超級嬲，即係佢覺得點解你可以咁不負責任？你同你朋友食飯，你個朋友確診咗，你係咪應該你自己都隔離咧？咁但係佢就完全即係佢話佢媽媽其實就冇呢個 sense 啦，仲要俾佢踢爆先至講啦，仲要講咧講啲咩咧就話。其實我依家都冇病徵，我都冇症狀，我覺得自己冇事咯。咁點解我要即係避曬所有嘢，要困住自己坐喺屋企？我都冇事，即係佢好確信自己冇事。咁頭先就係 Music 講嗰啲 confirmation bias， 覺得我都冇事啊。其實我感覺唔到自己唔舒服喎、跟住就按照自己個意思就繼續去佢好精彩嘅生活啦。 係啊，同埋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做多咗一個嘅效應嘅，即係嗰、那個。僥倖心態啦，即係如果心理學嗰個 term 咧，就叫 unrealistic optimism 啦，即係話一啲唔真實嘅樂觀，即係嗰個情況，即係話其實如果理論上根據嗰個 probability 個可能性，其實你唔會俾人哋啲，例如咧點解幾時嗱？如果唔係講疫情嘅話咧，例如人咧去唔去買保險，其實就係呢一樣嘢嘅，即係話。我成日都會覺得我自己去旅行唔會見唔見嘢啫，係咪啊？唔會有啲咩問題啫。又或者，喂，咁後生有 cancer 喎，咁嗰只應該唔會我啩，係咪？即係大家都會咁，但係其實好可能咧，根據翻啲保險公司裏面嘅 actuarial 啫，佢就可能計翻，喂，其實你哋係屬於同一個 category。 即係你哋 expose to 嗰個風險其實係一樣嘅，係啦。咁所以咧，理論上佢中，咁當然就唔代表你一定會中，但係其實你嗰個機會率係一樣嘅。但係咧，人咧個嗰個嘅心態裏邊咧，就僥倖地咧，就總會覺得係樂觀嘅。佢就唔現實地睇到，哇，其實個機會率自己都唔細嘅喎。咁佢就會俾自己一個咁嘅感覺咧，就係應該我冇事嘅。其實頭先嗰個就係咁嘅情況啦，係咪？即係喂，接觸咗應該冇事， 唔到我嘅， 應該唔會到我嘅，係咯。佢連俾人哋拆穿咗嘅時候，佢自己都用話冇症狀呢一樣嘢嚟到做，但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個症狀，有啲人係冇症狀都會帶菌噶嘛，呢、這個病就係咁樣， 或者未發出嚟啦。又或者其實嗰陣時佢我朋友同我講翻嘅時候，佢仲話啊，佢唔係我嗰個聚會有呢、這個惹到呢個病噶，所以佢就覺得自己都相對地比較。安全就是呢一種認知上面的偏見、 其實呢樣都真的普遍。其實講真咧，本人的同事咧都有試過一次咁樣嘅，即係其實佢咧就係好耐之前啦，唔係即係唔係話好疫情佢好開始嘅時候。如果你仲記得咧，係有一個彈琴，唔係有一個喺一個宴會裏邊、一個兄弟，佢確診。其實佢真係知自己確診。因為咧，佢係全日咧都唔係混入一堆人裏邊嘅，所以都好嘅，即係佢個感染係少嘅。但係佢仍然有出席喎。佢嗰時已經係上晝睇過醫生嘅咯喎。咁嗰只咯，咁啊咁巧我同學咧，我個同事仔咧係喺裏邊彈琴。 OK， 係啦。咁咧不過咧，佢係完全真係零接觸嘅。即係同個兄弟或者同成班兄弟，主要你知道彈琴嗰個冇人理噶嘛，即係自己一個孤獨行、孤獨走、孤獨食啫咁嗰只噶嘛。咁所以咧就，但係都冇得僥倖咯。我哋話唔使一定要隔十四日，即係咁嗰只咯。佢開頭都諗住會唔會都唔使隔啊，點樣啊咁樣。咁我哋話唔使睇嘅，都要隔咯。即係呢一個嗰個情況，我諗係令到有防疫疲勞嘅，好可以係因為呢啲嘅 unrealistic optimism 啦，即係話。不真實的樂觀感正式來說、即是俗語來說就是僥倖心態啦、有些我想過有個成因的呢就是desensitization、即是去敏感化、即是說呢某程度上你咪而家開始都會聽話我哋 COVID-19 都會變為一個風土病嘅，係咪？ 即係成日都會有， 成日都會有啦。咁即係話其實傷風感冒啦，即係我意思，即係佢唔係話等於傷風感冒咁渣，但係就嗰個情況 機率上， 機率上可以慢慢變為傷風感冒。咁大家講真，對傷風感冒係 desensitize 咁，你唔覺得係一種病咁滯㗎嘛？係咪例如香港人可能係咩索下鼻啊、鼻敏感啊、有少少傷風感冒啊，或者有少頭痛，唔係覺得係病嚟㗎嘛？係咪？大家都會照翻工照成噶嘛？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 desensitization 嚟嘅，即係嗰個其中一個嘅情況就是去敏感化。當嗰樣嘢已經好耐啦，由一月啦，即係我哋冇計 尾啦， 係啊，個即係個地方都知道呢度有，但係冇公佈出嚟嗰下先啦。即係由一月或者十二月到而家幾月啦？ 七月啦， 即係基本上就已經成七個月。我諗大家又困喺屋企，又試過減少個活動，又試過慢慢對呢一樣嘢冇咁驚嘅。講真咧，其實今次呢段時間個疫情咧係勁過的，而且確係三四月噶嘛。因為佢所感染嘅人。唔好講人數先啦，係話佢哋個職業啦，即係佢哋對於 個範圍 性啦，基本上好多，同埋不明確嘅，即係唔知道源頭嘅確診，基本上係多噶嘛，而且多好多噶嘛。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咧，我自己都係冇咁驚咗，我唔知你有冇，即係我應該係一開頭喺三四月嘅時候咧，我真係洗手20秒嘅，足曬嘅。咁跟住咧就係翻到屋企咧，一定會再抹自己啲成日掂到嘅器具嘅，係啦。咁噴下個腳底嘅，咁我都唔會做得太多啲衫褲，啲衫褲就即刻攞去洗啦，又或者唔知晾幾多日啊，類似咁樣嘅一個情況啦。但係而家冇做，即係之前嗰段時間我就基本上。我淨係抹啲器具咯，噴鞋底都有，其他都少咗嘅。講真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 去敏感化的，即是對於這一樣東西的恐懼感或者個擔心的程度呢是低了很多的。 嗯，訪問一下你啊，咁因咩原因會咁？ 嗱，第一就咁樣嘅，啊呢、這個都係其中簡單我哋可以講下嘅解決方法。 嗯、 我覺得死亡率低，誒真係衰，真係 touch 㗎啦，即係亦都唔想即係冒犯其他 嘅情況， 即係令到嗰件事係相對上冇咁恐懼，即係起碼香港啦，而且真係通常係嘅，可能係年紀會大少少，所以令到即係等於嗰個情況啦，即係你做完一樣嘢，當你透視到嗰件事個後果唔係嚴重得咁緊要，你個人就冇咁小心噶嘛，係咪冇咁 cautious 噶嘛？咁、所以咧我基本上就係因為咁樣啦，即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咦最終都唔係太大嘅影響啦。呢、這個其一咯，其二個情況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我都幾怕煩。要我做曬所有嘅習俗咧，其實係 習俗， 係啊，即 係呢個 rituals， 係啊，其實即係係少嘅，即係我意思少係做得好多啊，你點？所以咧，我會比一般人，即係嗰個習慣性，我會比一般人快，係咁。我反而可能會選擇咧，就係我應該點樣去接觸，同埋少啲去防衞，即係防衞性可能會多啲，令到自己可能喺。做其他嘢嘅手續上可能會少啲咯，係啊，類似就咁樣嘅情況啦。雖然大家唔好㗎，即係唔好學啊，但我自己就係咁樣咯。你哋有冇咁嘅情況？ 會嘅，會絕對少咗。即係我諗分兩個角度去睇，第一就係心態上面，第二就係個行為上面，即係 ritual 嗰啲嘢啦。心態上面即係 exactly 就係你講，我諗住死亡，即係我睇 statistics 好似唔係真係太多喎，會唔會我真係唔使咁 conscious 咧，咁緊張咧，都會有呢個心態出現。第二個就係諗下，其實我都好無辜啫，無啦啦混咗幾個月啦，搞咁多嘢，而家好似好少少啦，不如做少啲啦咁樣，即係個心態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另外 behavior 就係、哇啲嘢做得多，咦又好似冇乜太大分別喎，做咗又係咁，唔做又係咁，不如做下做少啲啦。我琴日做少咗樣，今日咪又係咁，於是者慢慢就變到做少啲咯，唔覺嘅，冇乜嘢嘅咁樣咯，即係自己都有呢個咁嘅心態同行為出現咯。 係咯 ，justify 翻曬自己要做嘅嘢。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呢個，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普遍嘅。 係啊， 其實咧，呢一種咁樣嘅，因為個去敏感化而導致到嘅一種嘅 fatigue 啦，我哋叫即係嗰種嘅疲勞咧。其實同另外一隻疲勞係唔同噶嘛，即係話例如我哋工作上邊嘅 work fatigue 係咁，嗰只係唔同噶嘛，即係嗰只咧係你。是真係可能係太悶啦 ，boredom 啦，亦都可能係我成日要做一啲好 physical 或者好重複性嘅工作啦，咁令到自己就係個心態亦都好低沉啦，咁所以令到你 physical 都唔 active 噶嘛，即係你唔會活躍噶嘛。但係而家今次因為個 desensitization 咧係你活躍咗噶嘛，即係你活躍咗喺第二度，只不過你唔活躍嗰下就喺嗰、那個。你個 subject matter 喺個防疫嗰度啦，其實拍拖或者係夫婦咪就係都係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少少嘛，即係例如啊，飛唔係鬧， 慣咗啦， 係咪即係嗱，類似啲啊，飛唔係鬧啊，即係次次都係咁樣都傾啊，講少兩句啦，即係呢啲其實某程度上都係 fatigue 嘅情況噶嘛，跟住佢就變咗都唔 value 呢件事有啲乜嘢，我哋係咪應該要解決翻啊，定係點樣噶嘛？即其實呢啲都會咯，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人其實都想要有即係比較正面同埋樂觀嘅心態。你之前驚完啦，即係總係會同自己講話，我冇理由咁樣落去㗎，我冇理由繼續乜都唔做，淨係坐喺屋企㗎咁樣。咁可能咧就會即係合理化自己嘅行為，即係譬如我出去同朋友，依家咁少人病，集曬出面啲人啦，都冇事啦，咁就約咯嚇。又或者係其實。人哋話啊，有洗手咪得咯咁樣，即係可能呢啲合理化自己都係有一個樂觀，即係等到自己都開心啲嘅心態，即係做翻一啲好似正常嘅嘢啊，唔想自己困埋喺度啊。同埋我聽最多人講嘅就係話，咁你都要生活㗎，咁你唔通乜都唔做，淨係 其實呢個都真係好多㗎， 係啊，超多啊，超級多人係。 其實某程度上都有少少 excuse 嘅，係咪？即係又唔係話叫你以後都唔生活。亦都唔係話淨係得一個月俾你習慣啊嘛，即係咁嗰隻情況，即係你仲有好耐，慢慢習慣，慢慢習慣翻去生活翻都其實 O K 嘅，但係大家就會 即係攞咗呢個成為一個消息嘅藉口咁樣咯。 我諗其實都有啲壓力㗎，即係如果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經歷過啦，一個屋企裏面咧有一啲好緊張，有一啲咧就係、是，哦冇嘢喎，我照出去咧，即係可能會好敏感。 咁樣係點樣咧？你自己屬於係一個緊張嗰批啊，定係冇咁緊張嗰批先？ 我同 Thomas 差唔多，我成日坐喺屋企嘅，因為個工作嘅即係我上堂教書都全部轉曬 Zoom 嘛，咁咪可以坐喺屋企咯。翻、公司嗰啲 by appointment， 同埋好彩我個 setting 係隔咗大張台嘅，咁、所以即係唔係好近，同埋都唔需要成日都有好多人喺側邊咧。咁、所以相對地都少見人嘅，咁啊冇乜嘢就真係坐喺屋企咯。咁、但係有陣時咧，譬如我屋企人唔喺香港，咁好耐都冇見疫情嘅關係，咁有陣時聽佢哋講話出去飲茶啊，同其他人即係出街啊，我都會有啲緊張。喂，你唔好周圍走啦，同咩啊你？ 其實都係哇，佢喺邊邊咧 就佢佢喺內地，佢喺內地。 哦、okay, okay, 都哦咁 OK 啦，都唔知嗰度係而家。 啊，我哋 unknown 嘅嗰度係啦，表面上係好和平嘅，即係話安全過你哋啊，我哋好安全㗎咁樣。咁然之後就啊，你都會。即係有時同屋企人個想法可能唔同，正如頭先我講個例子啦，就是、我個朋友同佢媽咪，佢媽咪就覺得好冇事嘅、或者你會見到咧街上面，其實我都見到好多老人家嗰啲口罩戴得唔好啊、一帶一路啊，即係唞氣啊需要咁樣。咁呢一啲情況其實可能都會，其實都另類嘅困擾啊。就係喺屋企裏面，即係死啦！我都唔知你有冇住喺度，我都唔知你有冇事。你成日走，又話同人飲茶，又話去做運動咁樣，係啊？你哋咧，你哋有冇呢啲？ 我就冇乜太大呢方面嘅 concern 啦。好彩就咁冇咁嗰陣時都要翻工啦，逼住都要出去啦，成啦。咁有陣時我就自己去跑步啦，咁屋企都 你跑步有冇戴口罩？ 跑步唔戴。因為我跑啲街冇人嘅，因為條街係完全，因為得車咯，乜都冇咯，咁嗰啲時候去跑。 如果見到人會唔會戴翻㗎？我想知，即係人都 唔會啦。你咪咁大條馬路兩架貨車都行得，咁你咪一人一邊咯。 即係避開 成件事唔認啦，即係咁跑出人哋跑開咁，跟住無端端戴翻， 即係好驚即刻。係 咯， 因為我住啲郊外嘅地方，所以又真係你想揾個人都冇嘅時候，咁 OK 啦咁樣。 自己隔離咗啦。 是啊，因為今日你想感染，你揾咩？你感染架車定棵樹咧？咁嗰啲嚟噶嘛？咁所以嗰個位又 OK 嘅，咁咯。咁頭先講到咩？ 好羨慕，即係會唔會有啲 argument 啊？ 又冇乜咧，因為可能我哋真係好即係點講啊？自動自覺，亦都係知道啊有啲 appropriate 嘅做咗咁 OK 啦。 但係大家冇太大 conflict， 差唔多啊，差唔多。係咯，係咯，所以又唔算話太大 conflict 咯。我自己屋企嗰度就 我有喎。但係就我覺得係一個助力就唔算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助力就唔算係 conflict。咁我講咗啦，我頭先基本上係我係會快 fit 貼嗰只，即係大家放寬咗。嗱，所以大家放心啊，我係即係佢，我係遵守嗰個情況嘅，亦都係戴曬口罩或者點嘅。但係總之佢俾我做嘅，都不至於我即刻唱卡拉 OK 啊。但係例如佢開戲院，我真係中意睇戲嘅，咁我就會。就會即刻去睇嘅， 我都有去 戲 院，係啊，戴口罩 我就會即刻做嘅，即係類似咁樣咯。咁就佢可以話去食嘢出街多啲，咁我就會即刻多嘅，係啦，咁嗰只嘅。咁雖然咧，我都的而且確會避忌下，即係話多人嘅時候，我咪會少啲咯。但係我係嗰款咯，即係嗰個就情況。咁但係咧，我身邊即係我太太咧，咁基本上咧，佢就係相對上緊張啲嘅。咁所以咧，佢成日都會係提咯。即係好似真係好似提個仔咁樣嗰只咧，一翻到嚟，咁我就即刻諗住就坐低咩唔理㗎啦，即係 fit 貼咗啦嘛，咁就喂洗手先啦，或者捉下隻手先啦，即 係咁個儀式歡迎你，即係噴曬全身咁樣 先嚟。佢都會有時係懟我，睇住自己睇住隻，跟住啤住我咁樣，即係佢就有呢個咁嘅作用，令到咧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講呢啲啲方法咧，點樣令到自己咧係冇咁多嘅，即係。唔會咁快嘅防疫疲勞咯 ，stay alert 咁樣。 係啊，即係咁，基本上所以就咁樣可以幫到我喺個口交就完全係係冇嘅，即係我因為我覺得係咁樣，佢係完全係幫 推動到你嘅， 有佢責任 係啦，而我又唔煩到佢，即係咁嗰只啦，即係佢可能驚煩，我完全唔會煩啦。你唔噴我 OK 唔噴咯，即係咁嗰只，即係我就會係呢只咁樣嘅情況咯。咁所以就我就冇咁大呢啲咁樣嘅情況。但係咧，的而且確個防疫疲勞咧，我相信喺呢段期間裏邊咧，係絕大部分嘅人都會有噶啦。 我覺得亦都係正常嘅。反而如果呢段時間，好老實講，即係呢段時間裏邊，我覺得如果佢係仍然個嚴謹度係 keep 到嘅話咧，我嗱當然係好事啦。但我反而都有少少，即係之前即係而家就應該要 keep 啦。之前我擔心即係佢有機會過分緊張，因為喺呢啲嘅情況之下，有機會係造成呢啲咁嘅情況噶嘛。我哋翻嚟一珠咧，就係、可以去講下，即係究竟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嘅防疫疲勞咧，或者唔同形式呢啲咁樣嘅因為去敏感化而造成嘅疲勞會係點樣咧？又或者喺呢段時間，我哋應該點樣喺心理上調適嚟到適應咗佢，變為一個風土病咧？又或者如果過分緊張，又會造成一啲乜嘢嘅影響咧？咁我哋一於咧就翻到嚟嘅時候咧，同大家去再傾下。好，咁啊有休息一陣先。 一分钟辅导心理学， 防疫疲劳，疫情下仲周围走，有咩方法可以防止心理上面嘅松懈呢？辅导心理学家助理整全心理身心和谐同心理防御，促进不断自我发现同埋改进，疫情下伴你逆乐同行。 Hello， 咁啊，我哋翻嚟下半节嘅心智科学。我哋呢一個單元咧就叫做靈負天下人，咁我今日嘅題目咧就係防疫疲勞嘅。咁我上半節嘅時候咧就講咗唔同形式啦，點解會防疫疲勞啦？咁啊有僥倖嘅心理啦，亦都有因為去敏感化，即係各樣嘢嘅一個情況，又或者係個後果唔係彰顯得太犀利啊，即係呢幾個都會係嘅。咁我都想講一個。一啲嘅案例係有關類似呢啲嘅疲勞嘅，其實咧，我諗大家都要知嘅。其實除咗所謂防疫疲勞之外咧，都仲有咩同情疲勞？其實好多呢啲嘅唔同形式嘅疲勞。嗱，同情疲勞嘅意思咧，即係佢就叫做 empathy， 即係嗰個同情嗰邊嘅情況 empathy fatigue 啦。咁佢嗰個情況咧就係話捐款喺其實咧嗰時候係對於敍利亞難民，咁咧就會有世界各地做啊，有好多唔同嘅捐款嘅。咁一開頭聽起上嚟嘅時候咧，大家都好緊張，因為的而且確佢哋都好嚴重嘅內亂或者點樣嘅情況啦。咁跟住咧就大家嘅捐款咧就好踴躍嘅，但係點知咧個越嚟越咧，大家就減低個捐款。咁後屘睇翻，當然就係因為同情疲勞啦。咁我諗嗰個情況就真係等於大家可能係睇開，好似都聽到成日都有敍利亞發生戰亂，敍利亞發生戰亂。你嗰、那個我某程度上，你覺得那個嚴重程度係減低咗咯。因為聽得太多啦。其中一個都係有咁嘅例子，即係例如咩埃塞俄比亞饑荒啊，係咪？即係其實都聽咗好耐好耐。你開頭都會覺得哇，啲小朋友咁樣都真係慘，或者點樣嘅情況。但係你睇多幾次嗰個小朋友咧，都仍然覺得慘。但係就你會感覺上係冇咁慘，你習慣咗嗰件事， 個感覺淺咗， 個感覺淺咗。其實好多都係咁樣嘅，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呢一啲嘅疲勞就等於我哋好多時依啲去敏感症啊，啲即係嗰啲叫咩啊驚恐症啊，即係咁嗰只都係咁樣噶嘛，係咪？即係我慢慢見得多。exposed to 嗰樣嘢多咗，我其實對佢個敏感程度係會少咗， 係咁噶啦，好出奇啊！嗰種心態 係啊係啊，嗰、時咧就個聯合國咧就睇到咧就基本上個捐款係大減啊，咁跟住咧佢用咗個方法啦，用個方法咧就係咧用 VR， 係啦嗱，我等陣同大家講下咧，即係。VR 係幫唔到今次手嘅，但係佢嗰個作用係啲乜嘢？ 設身處地喺嗰度。 係啦，跟住咧，佢淨用 VR 咧拍咗難民嗰個嘅情況出嚟。平時咧，佢可能係用 video 或者點樣嘅情況啦。今次咧，基本上佢係用 VR， 咁所以咧，所有人咧直情係置身其中，好似係同佢一齊喺嗰笪地方咁樣嘅。即係例如咧，佢曾經有一啲咧都話。可能喺嗰個地方咧，覺得係好曬啊，或者個環境非常之唔好喺個難民營裏邊。咁咧，佢哋自己都覺得好似係焗咗咁樣嘅。但其實你知道，實際上係冇，佢呃緊你個腦啊嘛，即係嗰個情況。 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咧就覺得係置身於嗰度嘅情況咧係強咗，佢哋感受嗰種嘅苦難性係多咗嘅。咁咧基本上咧佢哋之後咧係我冇記錯係應該係加即係做完呢一次嘅籌款之後咧，佢比較翻咧係高咗成，我冇記錯應該係超過50% 咁上下嘅。即是是几多少，我想是30%至50%、即是在这个 range 里面的情况。即是说呢原来同情疲劳或者相类似的疲劳或者防疫疲劳，当他有个方法令到他觉得那个的后果，即是他见到那个情况其实是严重的，即是 他可能是重新觉得回，甚至乎是比之前是更加強烈嘅，我諗你要知啦，即係你等於就係直接地有個人喺度打功夫，但係有一個你戴咗 VR 去前喺你面前打功夫，嗰一錘打到嚟嘅時候，你係會縮噶嘛，咁你即刻會有感覺噶嘛，又 rouse 咗你噶嘛，咁所以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咧，就幫到。所以其實其中一個咧，如果要解決防疫疲勞嘅咧，就係要俾佢知道嗰個後果係幾嚴重嘅。其實咧呢一樣嘢咧就對我係應驗嘅。好就頭先所講咧，我咪話咁我覺得死都死亡率低啊嘛，咁嗰只咁啊唔認自己應該個年齡都 OK 應付到啊，即係僥倖地認住， 喺度揾住啲 strength 啦， 諗住係啊誇大自己呢啲，明明唔係 strength 嚟噶啦，都係誇大佢咁嗰只。咁跟住咧就開頭我就咁諗啊，其實咧就係真係我做另一個節目三口嘅時候咧，咁有一個嘅嘉賓，咁佢講翻出嚟，其實咧某程度上我聽過，但我冇深入去聽。跟住佢講翻咧就係話，其實咧所有好翻嗰啲咧，佢個肺咧都花咗嘅，而且花咗幾多嘅，除非佢真係好似運動員咁，佢即刻好快咁 pick up 翻或者點樣咧，咁都可能會。叫做康復的情況會多很多，如果不是咧，佢話係對可能之後有影響嘅，係啦，咁啊，佢話會花嘅情況都會多，都會大嘅，所以是有後遺症。我突然間咁樣聽過之後咧，就有啲擔心啦，即係咁講就覺得 嚇到你啦， 係因為我覺得我嗱某程度上都衰衰地，我又唔去到好似外國人咁樣，就覺得真係傷風感冒流感啫，冇事嘅，抵抗力好啲就 OK 啦，但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得救咯，即係嗰下衰 唔死得係嘛？ 唔死得咁，但係就而家覺得喂唔死得，原來都有機會一身殘嘅喎。咁我就咁我咪避忌啲咯，我咪緊張啲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係會令到自己緊張咗，就係俾佢知道嗰個嘅結果後果，甚至乎俾佢切身處地知道嘅。例如可能好多人出嚟現身說法啊，有幾辛苦啊，或者係醫生話我都會花咗啊！如果我唔努力做啲咩，可能我運動嘅生涯，即係唔好話運動員咧，即係我運動自己做運動嘅情況，都應該可能以後都會好少啊！我要放棄，可能係自己做啲劇烈啲嘅運動，踢波啊，打籃球啊，即係可能咁樣嘅話咧，係有機會嗰、那個情況，咪即係等於即係吸煙，跟住支煙咧墮咗嘅，即係咁講就係咧，即係其實就係呢一批嘢嘅啫嘛。咁其實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會令到解決到呢啲咁樣嘅疲勞問題，咁啊，例如防疫疲勞咯。 我覺得頭先阿點咧講得非常之重要嘅，就係、是、嗰、那個防疫疲勞好多時咧係覺得人哋有事，即係唔關我事，即係係唔係我哋切身處地，即係可能你頭先講嘅例子捐錢嗰度啦，即係可能你會諗，唉、哎，你好辛苦，即係大長貧難過，我都要搞我自己啲嘢噶，冇理由我將啲錢俾曬你，淨係顧住你噶，係咪？即係好似冇一種切身處地，即係關自己事嘅感受，可能 VR 又係啦。譬如我哋即係防疫，亦都係頭先你嗰個例子啦。好似你會覺得，咦？其實如果我中咗個嚴重程度，係關我事喎，即係唔係話我有翻條命咁就冇事。同埋我諗諗多一層就係、是、今次呢個疫情咧，你自己有病，仲要咁唔好彩，只要你喺隔離有人嘅話，其實你都好大機會係超級大機會傳染俾佢。你見到依家其實新聞。多數中獎嗰啲咧，屋企人咧都梗係有三幾個一齊中獎嘅，即係除非好極端，好似我咁，淨係屋企自己一個住咁樣，咁你見唔到人就梗係好難中獎啦，係咪？咁但係其他嘅狀況就係、是、其實你自己有病之餘，仲要牽連住其他人，咁所以呢一樣嘢唔係淨係其他人嘅問題，而係你自己都可能有翻多啲嘅責任感啊，去諗下，喂，我好開心同啲舊街坊舊老友去飲茶啫。 咁但係真係一個唔覺意，我依家開心咗，我冚家一齊同我去 suffering 喎，咁即係咪好慘喎呢一樣？我相信都要提自己咧，即係唔係淨係你個人嘅事嘅，即係同埋呢個唔係人哋嘅事，係。整個世界都是互相有牽連的嘛，係嘛？你會影響埋其他人喎。咁我覺得呢個真係要一疲勞的時候睇起，咦？我仲有一啲屋企人係嘛？ 即係某程度上呢個係少少禍不及家人咁嗰只咧，即係我加重佢個人承擔嘅一個，你話 burden 又好，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當然唔可以加太多啦，即係尤其是嗰個人如果係超級。過分敏感嘅話，咁如果唔係咧，理論上俾佢知道嘅責任係會多啲嘅，即係唔單止係照顧自己，你其實亦都顧其他人身邊嘅人咁嗰只，咁亦都可以解決到佢突然間嗌得到佢，咁跟住係咁，我都應該要緊守多啲喎，咁嗰只啦，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咧？ 這個呢就比較濕聲一點，但是看看會不會幫到大家。我的 friend 越濕聲通常越幫到。 是不是他就是都怕呢、啊、出門口的時候會做漏了某些東西啊，不記得帶這樣不記得帶那樣。那呢有個 friend 就教在就是我自己的 friend 就教、啊、在個門口那裡呢即係鋪個地墊、嗯、,ok, 那擠曬每一樣呢我出門口要用的東西。ok, 那即係一路行出條走廊的時候行到門口的時候呢你逐樣見到你就逐樣 pick up 佢。返到嚟嘅時間呢又係擺曬啲嘢一 set 喺度。and then 你返到嚟啊見到邊樣嘢就會做見到邊樣就會做。變咗好似有個模型中有個 menu, 你自己跟住佢咁樣做。而最緊要呢個 menu 係 3D 嘅。OK， 係變咗真人嘅 VR。OK， 咁你真係會一見到啊就會去做啦，見到就會去做啦。咁慢慢培養一個習慣出嚟。 其實呢個我覺得都真係得嘅喎。即係講真咧，我自己都將個嗰啲叫咩啊，即係 hand sanitizer 咧，搓手液，我都擺喺個門口，即係非常當眼處，因為嗰度咧本來應該要靚啲咧，就唔擺呢啲嘢咁嗰只咧，因為特登擺喺度咧，好鬼醒外眼咧，即係一睇到，喂，搞錯，完全唔襯咁嗰只咧，咁你就會記得，哎，即係我翻嚟又撳一下，咁出去之前咧，可能都撳一撳，即係類似咁，呢啲都可以係叫提醒到有用喎。呢、這個自己都無形中都有做。 整個 corner 或者你屋企大啲，整個 station 咁樣就等曬啲要用嘅嘢喺度排曬出嚟咁樣樣咯。 這個都可以啊。又或者好似我頭先所講就。剛才 Thomas 呢個就是用啲物件嚟到 alert 佢，咁啊，另外一個就是用真係朋友或者人咯，係咪？即係嚟到 alert 下咁嗰只咯。咁啊，唔知大家即係如果要去到咁幫咧，就真係嗰個人就好疲勞下嘅，即係係咪？即係例如揾個 buddy 就例如就係喂揾人成日都提下我啊，跟住有時啊叫 WhatsApp 下我話喂你唔好出咁呆咁多啊，或者點樣啊？即係你有啲咁樣嘅朋友噶嘛？就正如可能你身邊屋企人唔多，咁你可能揾一個咁樣嘅朋友。阿叻住嘅，即係咁嗰只，咁可能佢都話唔定提到你嘅。不過我就係話，如果你用到呢一招嘅話，即係你個人咧都真係係即係疲勞得好緊要嘅，即係嗰只 係好需要 motivation， 係啦，即係好需要同埋好 自由噶啦， 好肯煩人嘅朋友咧嚟到煩你，個朋友都會覺得自己好煩噶嘛，係咯，喂大佬，即係好似你阿媽咁樣咩，即係咁提你咁嗰只。 通常屋企人會做呢啲嘢㗎，即係成日都係我好擔心啊，你點樣啊，你有冇注意清潔啊咁。屋企人會做多啲呢啲。 你屋企人都會咁樣提下啦。 啊，佢提我，即係譬如我媽咪啦，我媽咪提完我，佢自己唔做咯。 係咁，阿媽呢只係即係阿媽係得意嘅動物嚟嘅。 係啊係啊，佢叫完你，佢自己出街咁樣咯。 系基本上系咁 样，真系 一路 叫 我唔好出咁多街啦，嗰样嘢咁，跟住话 你去边啊？你 去 边啊？ 我去行下，即系落去同你婆婆行下咁样就。喂，咁你系成日掂嘢噶嘛？你喺个公园啊，咁嗰啲地方咧， 系佢哋有个心态就系落楼下同出旺角系两个世界嚟 嘅，好远噶嘛，但系咯。即基本上就是咁樣啦，即係阿媽。依 家最危險就是落樓下嗰啲， 係啦， 去商場啊，買餸啊嗰啲咧。 好彩我記得出門就係樹，一出門就係馬路啫， 完全冇人。 係新界地方， 咁樣你都幾難叫人哋alert你嘅喎。 咁好彩咪我本身已經係 自己好 核突噶啦， 咁所以佢要 咁 樣講，即係 做曬個 set 就算啦。 好似梁朝偉定唔係梁朝偉啊？金城武定係乜嘢？重慶森林。梁朝偉喺度搞啲毛巾啊，即係你要同啲物件嚟 傾偈， 傾偈 咁。係啊，你收咗咁快。 係啦，即係。 所以都基本上就冇人去提到噶啦。我覺得就基本上呢幾樣咧，都係可以幫到下關於防疫疲勞咧，就可以提醒到自己嘅，即係嘅一個咁嘅情況啦。咁就我諗咁啦，如果你係公司嘅話，或者你係人哋嘅上司嘅話，咁我覺得咧，其中一個方法都可以係咁樣咧，就係話個同事可能個自律性，或者個朋友方面嘅自律性，或者屋企人自律性唔夠高，咁我哋都可以 set 一啲制度，即係一啲小規矩、小制度咧，係啦，即係例如即係可能係就係話喂，如果大家開會嘅時候唔戴口罩，即係當然就係之後。有一個條例就大家一定要戴口罩啦，室內咁嗰只啦。但係可以係有呢啲咁嘅條例互相提醒，因為有啲嘅情況就我冇其他人提醒，咁就不如個制度提醒啦。咁當大家就例如喂開會嘅時候，大家飲水嘅時候就一定要全部唔好講嘢，即係假設係咁樣。係啦，咁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咁啊飲水要舉手出一出聲咁嗰只咧，咁大家有呢啲咁樣嘅規矩咧，你知可能同事都會玩下噶嘛，想飲水喂。點啊罰錢啊，即係咁嗰只，即係慢慢即係可能會講呢啲嘅時候， 即係要舉手，好似以前中學上堂 係啦，即係係低人咗少少。 唔係，但係我覺得係好 係有得 work 㗎，呢啲嗰個情況係咪先？即係同埋就呢啲就係如果好似阿 Thomas 咁樣，即係身邊都有啲樹提醒你嘅。咁又或者我做一啲物品喺度，我又驚大家屋又麻煩㗎，即係放唔啱地位放嘅。咁其實就可以呢啲少少嘅大家 set 一啲小嘅 rules 咯。 係，我諗其實個即係法例都幫到我哋有一個警覺性，同埋幫到某一啲人，其實可能佢覺得好自由啊，我熱咪除個口罩咯，透唔到氣啊嘛，咁樣咧。咁都幫到佢，其他人俾啲壓力佢，或者個法例俾啲壓力佢，但係都真係有啲人即係都會係咁啊！我有啲咧個心理咧上面咧有啲變態，我覺得有時咧呢排咧好 severe， 即係比較多 case 啊！我喺街度見到啲人咧，好多人喺隔離咧都飛個口罩出嚟咧，我有一下個心咧係想咧攞支咧酒精喺度噴 咯，噴佢口咁啊！ 噴附近，啜啜啜啜啜咁。 哇！等下好似胡椒噴霧咁啊！噴車佢，喂，你有冇殺菌嘅嗰只？ 真係 alcohol 咁樣噴咯，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有時呢一種即係心態咧，頭先講話有啲咩心態可以防禦，但係有一啲可能都做多咗，好極端嘅，咁都會令到好辛苦。即可能 嗰啲人過分緊張， 係啊，合理正常嗰陣時就會有一啲大家同事你話玩下可以去講咯。但我覺得有啲其實我都留意到身邊有啲個案，或者係我自己啲朋友，佢未必係個案嚟。佢即係講緊個疫情，頭先講啦，一月尾我記得過完年開始就有呢一啲嘅問題爆出嚟嘛，係咪？即去到依家咧。佢係從來都冇出過街咧食飯嘅，佢每一餐因為佢覺得嗌外賣都唔得，因為嗌外賣都有機會你污糟啊個袋啊，佢係啦係啦有啲病菌喺度，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自己煮，無論幾忙都一定要自己煮，係啦就一定唔會出街去即係做其他嘢嘅，就已經喺度就超過。 咁佢翻工都係帶飯盒咁嘅啫喎。 佢翻工有機會帶飯啦，同埋佢嗰份工都好多時 work from home 嘅，咁所以就可以多啲時間後，佢就真係唔出去咯。所有活動，譬如做開瑜伽嘅又唔去啦，即係當然有一排係開過噶嘛，最近都唔去啦。約朋友冇約過啦，跟住。 呢一隻真係完全防疫鬥士咁 啊！係啊，防疫鬥士啊，好緊張啊！ 好似你係個監倉咁樣， 會唔會緊張到咧？佢會有一啲強迫症噶啦。嗱，喺 SARS 嗰段時間，完咗個疫症之後，有啲人係洗手洗到爛啦隻手，或者係成日都凝住自己隻手，好似好污糟咁樣，所以成日需要入廁所去洗啦。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呢啲情況通常係有冇話邊一類嘅人或者點嘅情況，佢就要小心啲啦。 我自己就見到咧，有啲係朋友啦，佢係同佢搭一程 lift， 佢可以係撳三次洗手液出嚟，嗰啲潔手液出嚟。咁其實一程 lift 有得幾耐咧？可能幾廿秒、一分鐘嘅時間。 佢撳咗三次掣㗎嘛？即係撳一次再一次。 我觀察到，因為嗰個人咧係即係做嘢附近一啲點講同樓層嘅人咁樣樣啦嚇，咁佢我懷疑咧，佢係見到人哋撳咧，佢好就下意識地自己去做。 乜其實有時會嘅，即係我意思唔係洗手液呢下，即係 佢見到人哋撳， 佢好似自己撳咗， 自己好似會唔會頭先掂嗰啲乜？ 係啦， 跟住自己攞出嚟， 係啦，即係認住認住咁樣嘅啫。 係啦，即係你頻密到咁，我覺得會唔會多咗少少咧？咁樣係咯，咁即係都會見到有啲咁嘅現象開始出現咯。 同埋本身緊張底嘅人就會咯，即係本身你都好焦慮啊，各樣嘢都覺得啊，我一定要未雨綢繆，我一定要控制曬所有嘢。即係少少危機都接受唔到，或者覺得都會好容易驚嘅話，呢一種情況其實就容易咧會衍生出嚟一啲強迫嘅行為啊。即係或者其實都係有一啲強迫嘅想法想起，即係話誒，好似我自己好污糟啊，即係成日認住啦。簡單講，覺得自己好污糟啊，一定要做嗰樣嘢，我先至可以避免到呢一樣嘢啊。咁呢一啲狀況其實都容易跌咗落咧，即係個社會環境。有一啲嘅，即係有呢個病啦，咁跟住之後就令到佢合理化，更加增加多咗呢一啲嘅行為。 嗯， 係啊，因為我冇做錯啊，我就係應該咁做噶，咁係啦。咁之後有機會都仲喺度嘅，即係就算個疫情過去之後，係啊。 所以呢一個都呢、這個係要小心啦，即係尤其是真係過分緊張嘅。 嗯， 如果係心理學裏邊嘅 Big Five 性格嘅話，neurotic 就心好高啊， 即係 anxiety 好高咯。 係咪係咪？即係。中文是咪神經質定係 情緒 穩定度啦？ 係 啦，係啦，係情緒穩定度低嘅，係咪？係 啊， 係啦，即係基本上佢就有機會係喺呢一款啊，咁嗰只 容易被出價， 係啦，咁所以大家嗰只就要小心咁樣咯。咁我諗，所以就係除咗防疫，大家亦都唔好做得太過分。而令到大家過分緊張，尤其是本身你個人都成日係過分緊張嗰只，係我諗都要，大家都有冇啲？少少嘅 tips， 即係我諗，好似頭先所講啦，成為風土病，咁、你個 vaccine 一路都未出，咁、其實都幾難安心噶嘛，即係而家先叫做臨床第二輪，啱啱先有公司就叫做 pass 咗，幾滿意嘅，咁仲要做第三輪，咁、我諗個情況都係仲有都，我諗都幾個月啦，係、咪？即係佢要 pass 埋第三 round，pass 埋第三 round 之後，佢仲要係推出。分銷發售，係啦，跟住適一退用，咁其實都可能幾個月喎。咁我哋都要心態上要 prepare 喎。你自己會點 prepare 咧？即係點樣同佢共存咧？ 我就成日本咗個心態就係 good enough 咯。OK， 我見到我做咗啲嘢 good 啦 ，OK， 咁就提自己夠啦。OK， 唔好咧成日諗住啊，再做多啲可能好啲，多啲可能好啲咁樣。因為你 once 你 start 咗呢個想法咧，就慢慢跟住 loop 落去，然之後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咁變咗就會萬劫不復。咁所以成日本咗個心態就係 good enough， 我做咗 already 應該要做嘅嘢就 OK 啦，我就。 但係點樣拿捏個 good enough 咧？即係話點先嘅程度係根據。自己嗰個嘅個敏感程度啊，或者個嚴重程度啊，個睇法啦，定係跟啲乜嘢咧？ 跟翻一啲嘅社會嘅規範啦，我覺得。 O K， 可能就會好啲啊。 係啦，即係我哋會用一次，即係掂完一啲嘢會用一次嘅洗手液，咁就 O K 已經 good enough 啦。或者你翻屋企消毒一次就夠啦，唔使咧將個人浸落啲漂白水度咁洗。呢個就 totally not 啦 ，O K。 係。 咁所以 good enough 就已經好好噶啦，我覺得。 O K。係 啦， 係啦。係咯，咁我諗大家都知。知道啦，即系我哋防疫疲劳咁啊！讲真，可能呢段时间又会改善咗，之后又唔知会点嘅，又或者系佢变为一个风土病嘅时候咧，咁要佢突然间好似冇晒嗰件事咧，亦都会有啲难嘅。咁我谂大家要话咧，但系要做到 good enough 就得啦，又唔需要太过头嘅，系咪？ 冇错。 OK， 咁啊，今次我哋灵符天下人咁啊，防疫疲劳咁啊，差唔多。咁啊，一於我哋再下個月嘅時候咧，就睇下仲有啲咩熱話咧，就再同大家講啦，好冇 ？OK， 好，再見，拜拜。